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 击。我就直接 了。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六五闹新春。大家好，我是嘻哈包部的高小潘。 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就是嘻哈包袱铺的掌柜的高小潘，我们的小帅虎隆重登场，送上他的虎符。 祝您逢虎年办虎事，做虎人走虎运，发虎财，虎气冲天，嗷嗷叫，生活幸福哈哈笑，去年的心情还不坏，今年的日子更精彩。嘻哈包袱牛气哄哄的走过09年，虎视眈眈的来到了10年。 哦，真不错，这一番行、哎、希望大家虎年都有好运、 哎、 希望大家虎年继续支持 嘻哈包 袱 铺。 对，今儿请到的就是高小潘、 嗯、 说到了这10年虎年呀、啊、虎虎生威、 嗯、 每个人都有虎愿、 嗯、 那就来说说高小潘今年心愿是什么。 首先来说，让我们嘻哈包铺能够在这一年的发展当中吧，只能说是越来越好。那么嘻哈包铺走的会更远，包括嘻哈包铺的这个利润啊，各方面啊，演员啊，都挣得比以前多了。我真的很希望这样。 多多发财哈。 对对对。 对，很多人都说嘻哈包子铺。 嗯。 也希望大家再次记住哈，这里是 嘻哈包袱铺。 这包袱何为包袱呢？ 抖包袱的包袱嘛，相声的一句术语，所以就叫做包袱铺。 嗯。这包袱铺里到了新年了，大春节的，想问问高小潘、 嗯、 这个春节里你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虎乐。 春节里最喜欢做的事儿， 嗯， 就是吃饺子。 嗯， 这是我最幸福的，吃饺子真的。我记得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是在饺子里头包几个花生豆， 嗯， 以前是包钢镚， 嗯， 然后呢无数次被硌牙，但是谁要是吃了这花生豆，来年的运气一定特别好。 那说明你是无数次的很幸运就吃到了呀。 哎哎，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能够听得出来，其实高小潘随着嘻哈包袱铺的这个经营啊、 嗯、 包括嘻哈包袱铺演出很多， 对， 可能真的很难说春节呀什么的能跟家里人一起过年。 对， 嗯，也会很有遗憾吧。 怎么说呢，他们也比较接受了我这个。咱们比方说高小潘，我1月1号到1月10号的这个狂人季刚一演完， 因为我们嘻哈包袱天价接了一部电视剧嘛。 哇，怎么叫天价接电视剧呢？ 就是很多钱我们接了这个电视剧。然后嘻哈包袱全体演员在里头扮演神仙吗？ 是吗、 哎、 这是一个爆料的最大娱乐新闻了、 反正挺有意思的，嘻哈包袱全体演员去演了这个戏、嗯、 剧名可以透露吗？ 叫什么天地姻缘七仙女吧。 哦，那你不会扮演七个仙女反串吧？ 我是扮演阎王。他们说这个阎王是个特忧郁的阎王， 但是好在有那么多人支持着你们。 对，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动力的哈。 那肯定有动力。 对，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呢，接下来就为大家送出一段高晓攀的相声作品，你自己来推荐一段。 就是推荐一段像个孩子吧。 嗯，那我们就让大家先听为快。 好， 小超不死心，继续往前溜达。 还没完、啊、 溜达到哪儿了？后海 啊，紧挨着什刹海， 阴云密布， 变天了。 天空出现了一股龙卷风， 后海有龙卷风。 就在这个时候， 嗯， 天空出现了一条龙。 传说后海有一条宝龙啊。 阿超， 我跟你说，我是龙，我是真龙。 哪儿来这么一大垮龙啊呢？ 我跟你说，我是龙，我是真龙，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您要有法术，先把自己的外地口音变过来。 阿超，我有北京户口啊。 收起来。哪儿问？ 阿超，我跟你说，我是龙，我是真龙，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你有什么愿望啊？ 他说我呀、啊，我渴望自己是猫， 喜欢猫。 我觉得自己是个猫人， 就我不有病吗？猫人，你这边 都说猫有九条命 啊，传闻。 我能不能也有九条命啊？ 要多点命。 阿超一听还真听话，啊。九条命 是 龙也说了、阿超， 哎呀， 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是， 但是 怎么的， 必须得凑齐七颗龙珠。 对，我还得找海龟去。我 小超很用心， 是吧？ 到处找龙珠去， 哎， 很快凑齐了七颗龙珠。 我得多不容易， 找这龙来了。 哎， 龙大哥，七颗龙珠我凑齐了， 找着了， 满足我一个愿望吧。 许我一愿望。 阿超， 我跟你说，我是龙，我是真龙。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呀。 啊，我攒齐了这龙了是吧？ 阿超，我逗你玩呢。你有什么愿望啊？ 不是说了吗，我想当猫人。 哎呀，这要多 阿超、你走吧。 嗯， 你快走吧，你有九条命了，快走吧。 别闹啊， 快走。 哎，别闹啊，就这大欠龙一句话，说我有九条命就有啊。 还真有九条命了， 万一没有再答题让人囊死算谁 的。不可能， 这不行，这得试试。 得试去， 必须试。 哪儿试去？ 哪儿试？ 西客站。 我干嘛去？ 我鬼， 我老游一辈子也没玩过这个呀。我 小超横躺在这铁轨之上 干嘛来的？ 就等火车来了。 来吧， 火车呜从小超身上开过去，再看小超 没事儿 死了。 不是，我九条命怎么还死了？ 火车十节车厢。 嗨， 继续回到我们苦笑乐翻天、我是雅娟儿。 大家好，我是嘻哈包铺的高小潘。 小潘呢是我们今儿的小帅虎。首先虎问最具爆炸性的问题 啊，我知道高小潘现在特火，年轻人又漂亮，我就想问问你，只是说相声一月能挣多少钱啊？哎，你自己会花吗？你要不会花，我跟你联系联系怎么样？ 对，挺雷人的。首先来说说我们一个月挣多少钱，那一定得说我们嘻哈包铺。我们嘻哈包铺鼓楼的剧场平均每天晚上的 盈利是3000多，那么我们东四环的剧场一晚上的盈利是刨出去利润以后是10000多块钱，你算一下我们嘻哈包铺的人平均能挣多少钱。不瞒大伙说，我们嘻哈包铺1月份以后给所有的演员都上了3险1金，同时12月份我们的演员最高的工资开到了12000。 哇塞，我没想到高晓攀真的不避讳自己挣多少钱，更不避讳整个这个团体。 对， 哎呀，去年的12月份这个年终奖还是很可观的呢。 这不是年终奖，就是一个月的工资。 嗯， 是三，然后而且你可想而知我们就高晓攀才能挣多少钱了。因为嘻哈包铺还有很多的我们一周要演13场出。 嗯， 就是这两个 剧场一周13场。 对，在鼓楼是7场，然后东四环是6场，那么6场一晚上就是这个， 对，这费用很可观。 对，我觉得有点意思。 对，承蒙大家的关怀，在此高晓攀得好好的这 对， 拱手致谢， 一定得感谢我们这些衣食父母，感谢我们的观众那么捧嘻哈包铺。而且嘻哈包铺在这一年里头，我们做了一个运营报表，就是把北京23家园子的一些资料我们也拿来了，我们也在分析，包括我们嘻哈包铺到了年底也做了一个运营单子，就是我们也在画曲线图。 哇，你们也做了调研是吗？市场调研。 对， 跟我们收听率似的。 对，然后画曲线图，画完曲线图以后，我们会在这一场节目当中哪一场 哪个火 哪 个演哪个是吗？ 不是，哪个观众走了， 嗯， 我们会找这对演员，他在什么时间段说的什么包袱，什么时间段他什么样的语言，这样一选图我们会很科学化的来经营这个团队。 哇，进行一个筛选。没有想到80后的孩子这么能够去看重市场，去运营自己的这样一个团体。那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呢，在大家眼里可能有很多80后挣钱不会花，那高晓攀呢？ 我相当会花 花 钱。真的，你首先来说啊，我现在是没时间花钱，然后呢我这人就比较喜欢潮牌，好多人都说小潘你其实爱去哪儿逛街啊，我也没时间逛街啊，但是 一旦有时间， 哎，我 一发不可收拾。 哎，对，我属于这种。真的，我属于特别喜欢买衣服啊。 你上哪儿淘去啊？都 你像北京呢就2家什么那个杰尼亚的店，然后我就去华贸买了条牛仔裤，又去中友买了一条牛仔裤。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日本的这个潮牌嘛。 嗯， 包括去那个叫什么金融街去看他那个 IT， 因为他的 IT 比较全。 嗯， 但是我不买，因为真的买不起。 过过眼瘾，所以还需要嘻哈包袱在2010年继续努力哈。 对， 将我们这个每个人的月薪收入再多一零。 对，所以说我们嘻哈包袱现在也在大力的招演员、招学员，因为嘻哈包袱未来的这个演出市场的需求量太大。为什么？因为你像在2010年，我们接到了最简单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全国巡演，一个是高校巡演。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接不接这事儿呢。 我接呀。 可是我们的演员内耗是很严重的。 嗯。 因为仔细算一下，为什么嘻哈包袱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是一票难求？举个实际例子来说，可能有点远这话题啊。举个实际例子来说，嘻哈包袱一周演13场，演员的节目是不能翻头的。那么在鼓楼就要演6场，那么6场同时演7场，4×7=28，他一个月要说28段相声。那么我们的要求是2个月不能翻头，就是不能重复，重复了是扣50%的这一场的费用。然后如果说不穿水裤，不穿那个圆口布鞋是扣20%，如果不提前1个小时到剧场是扣50%的演出费。 哇，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高晓攀在经营自己的嘻哈包袱也就2年的时间， 嗯， 都已经做得这么细致了。 没有，我觉得，首先来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摒弃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传统的封建的东西。那么一个新团队就要新气象，新的这种市场的运营手段方式。那么我觉得，嘻哈包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几个人是亲情管理，那么当人多的时候必定会上为企业管理，那我们就要很科学、很依据、很市场化来做，因为我们嘻哈包袱未来还要走得更远。 对，这掌柜的以后就堪称董事长 CEO 了。 没有。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虎啸乐翻天。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儿的虎视，让小潘来盘点一下2009年小潘的几大喜事，包括咱嘻哈包铺的几大乐事。 那首先来说， 高晓攀他在上半年的时候，就是2009年上半年拍的电视剧《娘家的故事》，然后呢，没想到在12月份的时候，安徽卫视播了，收视率创了全国第一。 哦，是吗？这算是你第一次触电成功了。 触电视剧，对， 触电感觉怎么样？ 很累，很累的， 还不抵说相声呢。 然后呢，要在这个中间的时候穿插打昏的去来剧场说相声，保证他的上座率。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高晓攀获得了一个80后十大影响人物。那么过年的时候呢，保定给了我一个杰出青年的这么一个称号。 哇！ 然后5月16、17日1周年庆典也是票房很好，包括《西雅包袱》去年的删了债了。在同档期票房里头是最高的。到了7、8月份的时候，嘻哈包铺进行了一个全国的巡回演出，然后我们到了上海、南昌，包括东莞，嘻哈包铺在南方的市场上很有影响力。当时我们在上海一票难求，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比周立波还火呢？到了东莞我们也是一票难求，到了南昌观众为了我们票打起来了，真事儿， 真事儿啊。 那么包括在5月份的时候，嘻哈包袱出了一本书叫《相声乌托邦》， 2009年年末的时候又演了他自己的独角戏《 狂 人 日 记》， 然后之前又获了一个 BQ 的红人榜新人奖。 我再次佩服，作为相声演员，尤其是作为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也得有超强的记忆力 啊。对， 哇， 我不瞒大家伙说，你知道吗，我那《狂人日记》将近洋洋洒洒的是3万字，我用3天时间背下来的，是我在开演的头7天重新换的剧本，编剧导演重新换的，重新写的。 来，掌声欢呼声， 谢谢。 我以前一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手里头，别人做的菜端在我的面前，别人不穿的衣服给我穿，是别人告诉我你应该何时睡何时醒，何时走何时停，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出发，而我却躲在这不风不雨的角落里头，摆着苦难的 pose， 天真的幻想。我相信阳光一定会洒在我的身上，幸运一定会降落在我的头上，然而我却依然摆着苦难的 pose， 天真的幻想。我在别人眼里头形同死亡，我拖着这疲惫的躯壳只能叹息一声，怪罪这所谓的命运吧。后来我把希望交给了自己，我开始自己做自己的饭，自己炒自己的菜，自己长自己的舵，自己唱自己的戏。我不再盲从听从别人的意见，我不再胡乱的听从别人给我的忠告。我突然发现别人嚼过的馍不香，而且营养价值极其不高。我知道别人走的路让我再去走，虽然会很保险，但是我到达不了我要去的目的地。我于是走出了角落，去经历风雨，哪怕是一脸灰尘，哪怕是一路泥泞。我相信每一滴汗水会发一粒芽，每一个脚印会开一朵花。于是我从自己的生命里头鲜活起来，于是我在自己生命里头成长起来。高晓攀，一切皆有可能，80后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都是深藏手， 万众随风， 每一个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在山高水又深， 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是我们同志们的根据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听完了这段作品之后，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虎啸，因为小潘是80后、尤其呢在他的相声作品当中不乏有很多歌曲的元素， 对， 特别与时俱进的哈，加了自己的作品当中，这都是原创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的虎啸由高晓攀来推荐一首最适合你自己觉得10年送给大家听的歌。 好，那么我就送上一首歌，就是相当于新年的一个祝福吧，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头开开心心的。那么这首歌就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小沈阳还是曾轶可，都是我的哥，我的哥。 非常感谢小潘，再一次谢谢来到我们今天空中笑林特别节目《虎啸乐翻天》。 谢谢你，雅娟。 再见。 再见。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 开始了。 谁啊？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讲，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我是挚友相声俱乐部的张国新。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虎啸乐翻天，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如意虎，来自挚友相声俱乐部的领军人物张伯鑫，掌声有请。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挚友相声俱乐部的张伯鑫，我代表我们北京挚友相声俱乐部祝听众朋友们您天天快乐，乐观向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圆圆满满，满心欢喜，喜气洋洋，扬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真喜庆这孩子。伯鑫啊，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因为在舞台之下的时候是挺文质彬彬的一个大男孩，一上台一穿那个长袍马褂，然后马上这就变了个人儿。 是，也有的朋友说说伯鑫这个生活中跟舞台中是完全不同的。 对，真是这样。 可能说用我们相声的话，老前辈说的话，有这么一行话叫相不由街，生活中与舞台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对，就应该按照老先生给我们的教导， 是， 然后这样继续发展着。 嗯， 我曾经看过伯鑫的这个专场演出，非常的精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把他们挚友相声俱乐部的专场演出的精彩的部分进行剪辑送给大家。而且我知道伯鑫因为是学相声的嘛，说学逗唱又是世家，有一个活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找堂会。 嗯， 你的倒口活相当厉害，就从头到尾，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还在北京继续奋斗着，为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幸福，生活更美好，更方便，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某一方言向大家问候一下。 好啊， 谢谢他们一年在北京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中，可好嘞。我嘞嘱咐俺们老乡们，在俺北京生活的老乡，祝大家到了新年了，尤其的话过年了，那么回不去家，为俺们北京的事业做出了老多的贡献。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中， 可中， 可中，谢谢伯鑫。而且我知道，像做相声演员的，这唱也是其中的一门功夫哈。 是， 像在戏曲方面，包括古曲，伯鑫最喜欢的哪一种？ 嗯，这应该说跟不是说喜欢的问题了，应该说跟家传有关系。我爷爷张喜林先生是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创始人，演小品的李明启先生啊，侯月文、石富宽，都是爷爷一手给带进团里做起来的。从我姥爷这边，就是外祖父这边，我们都是单弦的这门的。 嗯， 姥爷奚世珍先生是单弦大王荣建臣的四弟子，我母亲奚婉莹女士呢是马增慧先生的弟子。 哦， 我父亲呢又是李润杰跟高凤山先生两位快板大师的徒弟。 哇，好厉害。 我打小也就说在没倒仓之前， 嗯 嗯，就是一直在学习的是单弦和连珠快书。 哦， 那这方面的记忆今儿能给我们秀一下吗？也算是张伯鑫代表挚友相声俱乐部来给大家送上的新春大礼。 好的，唱两句连珠快书吧。 好，来掌声欢迎。 表得是梁山好汉黑李逵，告别了弟兄奉命下山，赶回原籍探望老母才引出来，真假李逵巧相会，黑旋风除暴安良言，唱歌在袋里边龙框。 好，来掌声鼓励，谢谢。因为我们没有伴奏哈，只能让伯鑫清唱。但是这个连珠快书确实也是咱们北京独具风格的一种演唱模式哈。非常考验这个嘴里的功夫。 它靠的是气力，因为它跟这个单弦的话演唱有多少有些不一样。尤其唱到最后的话，连珠调的时候密如连珠，一口偷手的气没有。现在的话唱连珠快书的在北京、天津以至全国，非常少了。 对，少之又少，所以我们真的特别鼓励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好的，谢谢。 对，伯鑫好，面带笑容，真是好孩子。来吧，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伯鑫呢，因为在自己的挚友俱乐部，因为有四年的演出经历，确实我觉得应该说09年这一路走来也是风风雨雨哈。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环节虎视，来说一说伯鑫，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09年的大事儿。 好的，09年呢，说实话发生了很多的话，我们 这怎么一下子调子就沉下来了？是发生了很多比较悲伤的事情吗？ 怎么说呢？作为说的话，整个说相声市场来讲的话呢，发生的变化也非常的多。从09年的话，成立了很多的一些相声俱乐部，非常的，尤其是09年成立了很多， 太多了。 作为我们挚友的话，一些大事迹的话呢，不管说从60年的建国大庆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专场的演出，最大的一件事儿也挚友相声俱乐部应北京德云社的邀请，加入了德云相声联盟。当时呢是德纲师哥提议，我是第一个响应的。挚友加入了以后呢，后来陆续的有武汉的天乐社加入了德云相声联盟。从此以后呢，就说我们在湖广会馆每周六的下午2点，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啊，您到一般到哪个俱乐部去听，您买一张票肯定听的就是他们的。或者可能说我在这个俱乐部也能听到他啊，我到那个俱乐部也能听到他，都是这点人。从人员来讲的话，德云社、挚友、嘻哈包铺这三家是有属于自己的签约演员。这是其他哪家的话都没有的。而且说湖广会馆的特色在哪儿，您一张门票30块钱的门票能够看到两家团队的演出，这也是在 比较超值的。 对，这是在北 京没 有 的。对， 因为说从这个挚友，从德云社来讲，我们风格感觉多少是有些不同的，因为德纲那边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魏派的一些文化，我们挚友的话更多的都是我们北京的娃娃， 京味儿。 纯京味儿的娃娃。来到挚友听的感觉是什么呢？您品的是北京的味儿，找的北京的趣儿，寻的北京的乐儿，因为我们就是北京胡同您身边的这些小娃娃们。 没错， 因为我们挚友的话，说10个演员来讲的话，有9个都是纯的北京的小娃娃。这是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对， 北京人的后代，真是这样。 这是09年呢，应该说是我们一件的大事儿。 对，跟德云社的相声联盟。 对， 那直到今年2010年还在继续吗？ 一直都在继续。而且呢，说今天借这个收音机这个大家这个机会哈， 对，你就直接说吧，我要做广告了 啊！不是做广告了，我挺感谢德纲师哥的。因为说这段时间来演出的话，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所派过来的演员，不管说是何云伟、李菁、曹云金、高峰，包括他本人， 云字科的哈， 包括他本人跟谦儿哥他们过来，从来没有从挚友拿过一分钱的收入。就像当初成立德云相声联盟时候，德纲师哥说的，我们就是想帮助大家，我们共同把民间把我们这些相声事业给它做好。 一直都是在无偿的去帮助我们，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我也感谢德云社，感谢德港诗歌。 好，希望他们能够听得到。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多听好相声，能够在相声当中寻找生活当中的快乐。确实如此，说到这快乐，我们就得来说一说这虎乐博鑫。在你春节的时候，因为你是打小北京长啊，对，北京生北京长，老北京人了，所以你印象很深刻，每逢过年的时候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呀？ 我觉得过年最高兴的时候可能还就是逛票会。 因为我 就是纯的北京的娃娃， 对， 等着说过年时候大年三十的话，全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包饺子呀，开开心心的话把这个年给过好了。作为我们说俱乐部来讲的话，最高兴的事儿应该说是漂漂亮亮的把我们年底的这个封箱大戏给做好了。然后明年的不管是开箱的 戏， 正月十五的演出，包括的话陆续的要推出的一些专场的演出。你像今年2月6号我们封箱要做的相声剧睡美人儿。就是说不同于纯的那种一些是就是故意的话无厘头啊搞笑这种东西，我们在里头要加入很多一些新鲜的元素。也会有时尚的一些搞笑的包袱在里头，包括的话我自己的特点，我能唱，有这个我自己的京平邦乐的一些演唱。包括我们这几个能唱歌的，有吉他表演的几个人，我们都要在这里头把它体现出来。 有传统的，有现代的，融合在一起哈，一个大戏睡美人。一直会持续演到什么时候？ 我们暂定的话可能现在是就只做一场的演出。 哇，仅此一场。 是的，因为咱实事求是的说啊，说挚友的话，因为我们一直做了这四年，我们做的非常的低调。没有说的话我们去大篇幅的话做一些挚友的一些什么宣传，这是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因为从2年前在北京的一些主流的一些媒体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些朋友说打出了难听郭德纲， 北 京张国新。 对，没错， 确实当时有这种话，我们并没有说借这种去媒体去做一些炒作，因为我们一直很低调的在做。就像我们每次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都爱说这么一句话，挚友的这些演员水平说实话真的太有限了。我们能给观众给我们衣食父母的只有我们从小这个传承父母老师教给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学会的相声，认认真真学会的相声的话，把快乐带给观众，实实拍拍，我们不偷懒，把一腔血倒在台上。我们没有说的，包括您看说一些在网站什么我的景只能看那些我们简单的一些节目单什么的就完了，我们没有这么去做过什么大的一些宣传。挚友从开始，从在鼓楼广明阁演出，我们从四个观众开始做起，我们所靠的全都是口口相传，大家觉得哎今天不错，我们听了挚友的有博鑫，有他们小哥几个相声不错，咱们下次的话再来听吧。我们挚友走过来一直靠的都是这个 口耳相传， 一直都靠的都是这些过来的。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表演，我们特别害怕出现纰漏的东西，所以在底下我们准备一些作品也是精上有精，细之有细。所以说在新年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事儿，还是把我们的相声作品带给观众，让大家开开心心高高兴兴。 对，那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了，新的一年了，其实从我们的这个组织来说，真的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所谓公益的演出场所，因为说实话一场每个人的这个票价最高40元的这样一个成本，演员真的也拿不到多少钱。比如说博鑫这边对挚友相声俱乐部有什么样长远的规划没有？那到底我们挚友俱乐部这些铁杆的比如说成员，他们真的是不是可以保证自己比如说糊口，或者说发展的会更好？ 肯定也是的。不管说作为演员来讲，他们也希望的话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在这演出，不然的话也不会说挚友说曾经发生过说几起几落，怎么会产生了5个班主？怎么会说包括小潘在内、陈一在内、翟国强在内，这些人怎么会去走动？为什么呢？可能还是他的不稳定因素。而在2010年虎年到来之际，我们挚友将继德云社之后，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茶园，这是我们要做的首要的一件大事儿。就是说以后大家，可能说我们听相声，我们想听德云社，那么去哪儿？北纬路甲一号。或者说我们到三里屯那块，因为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园子，而不管您到可能其他一些俱乐部听，他毕竟他是 租用别人的场地， 租用的场地，包括鼓楼的广明阁也罢，湖广会馆也罢，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租赁的。可能我们给人很高的一个场租， 对， 或者是跟人家分账的形式。而在虎年我们要做的大事就是有一个属于挚友自己独立的茶楼， 恭喜恭喜， 谢谢。 我们知道这一则是不是可以放在咱们的虎院里，因为虎年到了嘛。我们想问问来自于挚友相声俱乐部的领军人张伯鑫，你的虎院是什么？就是新年愿望了。 希望大家的话呢，来多多支持我们挚友相声俱乐部，支持我们这些原汁原味北京的小娃娃。因为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话，更多的是一种京味儿的文化，京味儿的感觉。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也想尝试的去打京味儿的这张牌。那么说，什么叫京味儿文化？其实的话，这个泛泛地说的话，它包括的很多。所以说，我们还想最大的心愿就还是想请大家来到剧场，来到我们挚友相声俱乐部的表演场所，我们在舞台上才能为您去展示的话，什么叫我们的能体现在相声里的京味儿文化？为什么说您说相声？流传到今年快九代十代的相声演员了，都在表演传统相声作品，宝菜名啊、夸住宅呀、黄鹤楼啊、捉放曹，都是这些老的作品。不过不同的是，每家可能表演方式、风格、感觉不同。你看北京，我刚才在说十多家俱乐部， 基础是一样的， 三十多个演出场地，可能都是一个老师教的不同的几个徒弟。但是更多的挚友的，我们不同点就是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我们纯北京娃娃，我们这边里头的话， 地道的， 对，纯正的北京的京味儿的文化，能带给您。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大家走进剧场来听挚友。 没错，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这些年轻的北京娃娃们。张伯鑫，你知道吗？ 张伯鑫我知道啊，张伯鑫相声我听过，还挺不错的呢。哎，听说最近好像跟那个嘻哈包袱铺打起来了，是吧？争地盘了是吧？现在在哪儿演出呢？ 那让他回答你。虎年虎问送给挚友俱乐部的张伯鑫，请坐椅回答。 好的，我说一下。好，这个观众对我们确实的话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不应该说打起来，这是有一些渊源的。因为嘻哈包袱铺的这个掌柜的高小潘呢，他是我爷爷的再传弟子，他的师傅呢是保定曲艺团的团长冯春岭。冯春岭先生呢是我爷爷的徒弟，我们是一脉下来的。而且呢，小潘刚开始进北京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我这儿演出。为什么说可能前一阵儿的话，我们刚刚做的是北京挚友相声俱乐部两周年的庆典演出，而挚友相声俱乐部呢在北京演出已经是四年的时间了。他在整个北京的相声市场呢是第三家成立的相声社团，第一家是东城相声俱乐部，第二家是德云社，第三家的是我们挚友相声俱乐部。而挚友相声俱乐部这个名字，也就说是在两年前才起的，而我们在鼓楼的广明阁演出是四年了。那时候呢，包括嘻哈包袱铺的高小潘，包括红春社的陈一，一心社的翟国强，包括马上通县现在要成立一个相声俱乐部的这个王耀宗，包括在丰台相声乐园的负责人之一的笑天，都是我们挚友培养出来的。我们最早刚开始的话，在广明阁的演出呢，那里头就有高小潘这个人。后来呢，就说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因为是这是很正常的啊，说的话作为一个相声团队的话，走动人是非常正常的。我跟小潘呢，我们共同都是在鼓楼的广明阁茶园演出，所以可能是这位听众朋友不是特清楚，不是我们打起来了。你看小潘也是，他呢在鼓楼的广明阁有演出，在东四环的，广明阁那边也有演出。我们也一样，我们是在广明阁演出，而且是平时周六的下午，我们是在湖广会馆跟德云社演出；周五、周六的晚上，我们是在方庄那边的怡芳园，我们在那边演出，不存在什么打架的事。 没错，没错。 为什么说听众他这么说呢？因为说在北京现在十多家相声俱乐部，三十多个观看相声演出场所， 太多了。 只有广明阁是一个园子有两个团队的演出。其他你比如说到东城看，那就是东城相声俱乐部。 没错。 到德云社肯定就是德云社，到丰台就是丰台，到这个 海淀就是海淀，到石景山就是石景山。 所以只有广明阁是两个团队的演出，才有这位听众朋友这么一个问法。 对，可能听众朋友觉得有点误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现在的相声园子在北京是越来越多了， 是 相声的年轻后继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是 包括高小潘还有张伯鑫，张伯鑫应该是世家了，所以刚才这么一介绍，大家就更了解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哈。 对，同为相声人还是挺亲的哈。 是， 嗯， 没错， 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更多年轻人把这个着眼点放在相声创作上，给我们带来更多来自于你们的原创作品。 嗯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祝愿你们。 谢谢。 到了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虎啸环节。 嗯， 虎啸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张博鑫给大家推荐一首你认为09年非常火的歌曲，或者如果你因为世家嘛，你自己也学这个单弦儿，也学连珠快书这种曲艺。下面我们就有请张博鑫给大家带来他的虎啸。 进入春天了，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单弦儿的一段牌子曲，叫《春至何开》。春至何开，怒了时来，梨花放软，桃杏花儿开，遍地萌芽，吐暖爱爱。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Thank you. 的初衷，一把吉他一面欣赏。在哭闹他的同伴爱他笑，他真的真的想知道那送来自东欧的民谣歌曲，他低下弄高笑，那么低阶还要吹多少吉他才能再燃烧，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才找那睡不着，小小愿望就快实现了，他在笑。 这个叫做心情。 Yeah.